两人的紧密接触者正在接受观察。越南传媒报道，两名疑似患者分别是一名22岁男子和一名3岁男童，来自同一个的旅行团。他们在星期二抵达岘港机场，寻日朝头早已经退烧。当局已经在河内和胡志明市这些中国旅客的旅游热点的机场加强检疫措施，监察入境旅客的体温。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5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8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元，跌8毫；阿里巴巴218.8元，跌2元；美团点评112元，跌2.1元；中芯国际14.96元，升5.6元；中国平安94.9元，跌3毫；友邦保险86.45元，跌2毫；建设银行6.69元，跌4仙；九毛九10.84元，升5.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33，瑞士法郎8.056，澳元5.367，加元5.957，新西兰元5.153，欧元8.666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38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77美元，卖出1,55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今日咧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嘅，咁咧所以咧阵间傍晚6:30开始，加路连山道同埋部分嘅希慎道、利源山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香港大球场嘅足球比赛。咁由傍晚嘅6:30开始咧，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利源山道咧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翻中环啦，近住维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维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接近牛头角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李志刚，一首让我感动的歌，应该是有一种令人一听再听的感觉。 我是五台的袁翠霞，一首令我感动的歌，应该是旋律好之外，最重要的是歌词要贴心， 要令我听到的时候会停一停，想一想， 好像唱出我的感觉一样。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一点。 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呢一个 live 啊，我哋请嚟嘅嘉宾有 Jill 维斯 ，Hi guys，Hi， 新组合嚟噶喎， 系啊 ，Dear Jill 应该 ，Dear Jill， 因为今日阿 Jill 咧，其实佢就揾咗阿 Howie 啦，同埋 Nice 咧，一阵咧就会系一个就系有呢个 percussion 啦，跟住另外有吉他啦，跟住同你一齐 jam 四首歌嘅， 系啊， 喂，但你同 Howie 咧最新呢首了解中咧，都系佢作曲， 系佢作嘅，系佢写嘅，我系我特登揾佢写噶， 点解睇中佢？睇中佢啲乜嘢啊？ 睇出佢是一个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咯，唔系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好欣赏 Dear Jane 噶佢啲歌，咁我知道其实 Howie 佢大部分Dear Jane 嗰啲歌都系佢写，所以我就 OK， 不如 Howie 你写首歌俾我， yeah. 因为我觉得你写嗰啲歌都真系好适合我把声， 系， 最多有得 collaborate 咯。哦，但你有冇同佢讲下你想要边类型嘅嘢咧？即系譬如 Dear Jane 佢可能都有唔同 feel 嘅作品噶嘛，咁你嗰阵时揾佢写，你有冇想或者啊咩题材啊，边类嘅 emotion 啦、啊、咁样咧？ 其实我叫咗佢自己自由发挥 你觉得我啱啲乜嘢啊 即完全冇要求喎。 係啊我就係话你因为佢都未几明我把声即佢都几 understand 佢、yeah, yeah. 都即觉得我会知道咩类型嘅音乐会适合你嘅 voice 喎、yeah. 所以佢就做咗呢首歌 啦。OK, 咦咁佢嗰陣时係你收到首歌啦咁佢有冇少少嗰啲 catchphrase 啊或者佢个 demo 嘅时候有冇一啲哼咗啲歌词啊 唔係其实佢个 demo 係好 rock, 好重嘅 rock, 好heavy 嘅 rock。 你一收到有冇諗住咦我係时候做摇滚嘅女歌手啦 超 rock, 好重嘅 heavy 係 vroom, vroom, vroom, 个吉他嘅 effect 系好重咯，但系咁我就同 Howie 讲，我可唔可以同我监制 Randy 讲， yeah. 我可以转下个吉他，转翻去木吉他，令到成个 feel 系 soft 啲咧。 OK， 咁所以最后就出到嚟就而家呢一个即系 final product 啦。咁、yes. 但系嗰阵时好啦，咁去到谂下就系、是，咦，咁首歌唱乜嘢 topic 好咧？ Yeah. 我哋今次咁就揾到林宝填词啦，系啦。咁、mm-hmm. 如何啊？即系同佢沟通有冇话？定系都系、哎？你觉得我应该唱啲乜嘢会好啲咧？咁 唔系，因为我嗰阵时系其实经历紧一段好奇怪同埋好得意嘅关系咯，即系好矛盾咯，即系因为我同呢个朋友一识佢嘅时候，佢就好鍾意我嘅，咁但系我觉得太 快啊，即系我想去慢慢嚟 ，I want to take it easy。咁我同埋我唔知点解我系唔会即刻同佢想继续落去咯。 OK， 但系好奇怪，因为而家就变咗咯，即系反而我系真系中意。佢多過佢中意。 Wrong timing。 Wrong timing, right? 係 ，OK。咁你將呢、這、一個呢、這個 experience 同咗 鄧寶講咯。 係、，OK。你開路同佢講嘅時候，係有冇諗住寫首歌噶？定係冇啊？即係朋友之間大家傾下，我近排 update 下我呢排啲事情係咁啦，咁樣。 其實我就真係嗰段時間係覺得， yeah. 我好需要同佢講呢件事，因為係真係。bother 緊我咯， 係咁啊！林寶 有冇俾建議你啊？ 係咯， 即係朋友聽咗啲心事之後，通常都係唔好理佢啦，衰人嚟啊！ 唔 係 喎，佢係話佢反而真係自己都有經歷過 similar situation 喺我係同我嘅情況都差唔多，佢都試過。 咁於是佢亦都因為呢件事就所以寫咗呢份嘅歌嘅歌詞，係了解中咁樣。點解你了解中嚟㗎？ 了解就真係要。用一段時間去真係了解咯，唔可以咁快跳入去咯。 係， 即真係要，因為我諗有好多原因，點解要花好多時間去了解一個人？可能係因為唔同嘅擔心啊，唔同嘅懷疑啊，即譬如哦，如果繼續同呢個人一齊，會唔會好啲咧？定係咪即我唔 ready 去 commit 咧？係咯 ，OK， 即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我係有呢啲問題，所以我就將呢啲問題擺落喺首歌裡面，想自己了解同埋發泄下。 OK， 所以而家好似好渴望翻，如果翻 Harry 嗰陣時好憤怒嗰陣，好 rock 啊！我问你啊，咁而家你录呢首歌同 publish 嘅时候，系解决咗呢个 situation 咩？即系个 situation 有冇系 become more clear？ clear 咗啲系啊，而家我哋可以做朋友咯。 哦 ，OK， 都 OK 啊，咁样 咪系一个结果咯，我觉得 系啊， 暂时目前嘅一个结果，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冇人知嘅。 系啊，之后唔知发生咩事嘅会， okay. 但系我都仲同佢沟通紧，所以 OK。 睇 下 點咯， 我想問呢首佢知唔知呢首歌都關佢事噶？ 佢知道啊， 佢識唔識中文 嘅？我好唔中意佢知道，但係佢知 道。啊，我諗緊，我有聽。 但係我真係想，因為即係每一次做音樂嘅時候，都真係想擺自己真係個人嘅經歷落去啊嘛。咁我咪真係。大胆啲去讲自己嘅故事咯。 所以录音嘅时候有冇好 emotional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 ？Yeah， 当然有啦。即系我会觉得 ，Well， 点解我哋唔可以继续进发展落去咧？ 系、 会有呢啲问题来录嘅时候。 OK。 但系个吉他、个木吉他、个 intro， 我已经帮我进入嗰个状态，已经帮我入咗嗰个 zone 里面。 咁、所以睇下今日阿 Howie 就现场嘅木吉他，会又即系带到你一啲唔同嘅 emotion 愤怒喺当中系嘛？ 出到嚟咧咁样，咁啊先将个时间交俾阿 Jill 啦 ，Howie 同埋 Nice 有佢哋呢首即系新歌《了解中》。 害怕。 琼，你觉得有啲咩嘅感觉啊？ 唔舍得咯， 系 系啊。就唔舍得段关系就咁停喺度啊，但系又好似唔好意思同佢讲咁样，系咪噶？因为我觉得佢头先讲呢个故事嘅时候已经好少女啦，系咪啊？ 唔好意思同佢讲， 系啊。 我好，我同佢好 friend 嘅，所以我好，我可以同佢好 open， 好 honest 咯。 嗯，但有冇吓亲佢咧？太坦白嘅时候， 佢觉得吓，点解你会唱关于我哋咧？即系诶，我系一个普通人，一个。冇人识佢，咁做咩要摆佢嘅我哋嘅故事咯 ？O K， 我而家都冇人识佢啊， 系啊，冇人识佢先好抢嘛。如果唔系，你就变咗做嗰个 边个啊？我知你想做边个 ？Taylor Swift 啊，专做啲人识嘅。今日咧，阿朱咧就唔系净系唱嗰首新歌嘅，系啦，咁啊，然之后佢今日拣咗一首咧，都对佢嚟讲几有意思嘅、一首作品 ，Avril Lavigne， 系啦，你拣咗佢一首嘅作品咧，系叫做 Head Above Water， 系啦，呢首歌点解你会诶咁喜爱嘅？ 因为我觉得我好中意首歌里面嘅信息啊，系讲紧即系其实生活上有好多事发生啦，咁我哋就觉得。有好多负面嘅声音喺我哋个脑里面，有时觉得好似沉喺个海 水底 度，跟住就会好自然想向神呼叫，叫神去唔好俾我沉落去，帮我唔好放弃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好有力量嘅歌咯，所以我拣咗呢一首，因为我觉得我唱嘅时候真系。唱緊我嘅心聲，所以我係 係咯。OK， 可能依家唱完之後咧，阿 Harry 就更加話：嗱，我話咗，我嗰陣時寫啲 rock 啲嘢俾你明啱咯。Avril Lavigne 佢都係即係啲 rock 地 pop rock 係 啦，嗰類嘅 style。 我覺得我係好適合 pop rock 同埋 just pop， 反而唔會太 R&B 或者。唔係，我覺得 pop dance pop 嘅快歌都好，我覺得好。適合我把聲咯 ，OK， 因為我中意佢把聲係有少少嗰啲，耶、yeah, 有少沙沙地，然之後即係你可以嗌上去嘅時候就有嗰種好 powerful 嗰種，係啦，但係佢又唔係 gospel 嗰種 powerful， 係啦， 係啦，即係有少少即係學你講係 rock 底嗰種嘅沙啞嗰種嗌出嚟啊，咆哮，知唔知咩叫咆哮啊 ？No， 係啦，咁學識呢個字啊， 中文教學班咁。 系咪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似好 好有情绪嘅嗌咁 样，系 啦，嗰种意思， 即系似系呢一种咁样样咯。喂，但系我想问下，咁你恨唔恨有一队 band 嘅咧？其实 我想啊， 佢恨啊，因为头先彩排嘅时候，佢就同 Harvey 讲，我觉得我应该要夹 band 咁样。 我觉得我要好似 Paramore， 嗰类咁样样， 系啊， 系。 如果可以， 咁一路有冇组成过一啲即系自己固定一齐出嚟 jam 嘢嘅一对 band 咁样 即系 friend 玩咁样 ？jam 就有一定有 jam 过啦，呢个系一定有夹过 band 啦。咁但系 officially 就真系冇。我想做 Dear Jane 嘅歌手，女歌手， 咪可以改叫 Dear Jane 啊 嘛 ，Dear Jane。但你嗰度系想系有冇话嗱？有啲女仔想搞到系全女班嘅， Full girl 嘅 girl band。有啲人就冇乜所謂。 我想做唯一個女主音。 好有型噶嗰啲。 係啊， 因為影相永遠企中間噶嘛，兩邊係男人咁樣。 係。 我中意特別係即係有 male 嘅 musicians 啊，男。 OK， 係因為出到嚟個 stage presence 啊，定係都 enjoy 嗰個創作過程，就係有男仔嘅 point of view， 有女仔 point of view， 大家一齊 jam 歌嗰個過程多啲。 可能因為我大部分識嘅音樂人全部都係男性，我真係冇乜女性嘅 musician 喎。哦，你哋觉唔觉啊？ 少啲嘅，以嗰个比例上， 系咯， 即系全女 band 咁样， 鸡蛋之后系啊， 鸡饼咯， 鸡饼 系咯，鸡蛋之后饼咯，系啊，但系佢哋又唔系嗰啲系 pop rock 嗰类， 佢哋系 indie， 系啦，佢哋嗰啲系 math rock 啊，即系嗰类嘅风格比较多啲。 Wow， that's cool。 Yeah， 系啊，咁佢哋又系好有力水嘅，当然佢哋玩嘅时候 系 啊，咁所以你开始物色一下啦。 但系真系唔好全女班啊，好嗌交噶啦，真系 全男班唔嗌交嘅咩？ 我试过。你哋记唔记得我同 Shiga 同埋我 跟住 阿 Jo 有个 系啊 对 系啊 女子组合 系啊 叫 Dear John 系啊 几和平真系 你哋冇嗌交冇 完全冇嗌交 哦。 但係 但係咩？ 但係咩？好好奇， 但係嗰個係 one time only 咁 ，one time only 咯，係 啊 ，OK， 咁我哋今日先聽下佢有。都唔係一對 full band 㗎啦，咁但係有少少 band 啲嘅感覺啦，係啦，咁有 Avril Lavigne 呢一首 Head Above Water， 咁將個時間交俾阿 Jo 啦 ，Howie 啦，同埋 Nice。 Thank you。I've gotta keep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 don't want less, I don't want more. Must bar the windows and the doors to keep me safe, to keep me warm. Gotta keep my head above water.So pull me up from down below, 'cause I'm underneath the undertow. Come dry me up and hold me close. I need you now, I need you most. Gotta keep my head above water, don't let me drown. It gets har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西区区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会议开始之前，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要求旁听的便衣警员展示委任证，否则离开会议室，重新轮候排队旁听。旁听会议的警务处助理处长林晓彤随即展示委任证。在会议室所在的海港政府大楼外，一批社民连成员到场请愿，要求独立调查和反对警队加薪。另一批几十名手持国旗和区旗的人士就支持警方，双方用扬声器高叫口号和对骂，有警员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分隔。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到场的时候，和在场支持警方的团体代表握手，接收请愿信和鲜花。 机电工程处处长薛永恒表示，过去的社会事件，全港2000个交通灯组有1400组受到破坏。因应工作需要，交通灯组由60人增至160人进行修复工程。现时已经修复接近96%的交通灯，余下交通灯因为涉及控制器等的问题，需要较长的复修时间。薛永恒又话，现时已经为140几组的交通灯的控制组安装保护措施，减低交通灯受损情况。机电处亦都设有地理资讯平台，实时监察交通灯的状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有建制派议员关注2047年之后香港会不会变成一国一制。林郑月娥说，一国两制行稳致远，2047年之后都不会变。他说，香港去年下半年经历了前所未见的社会动荡，暴力破坏令人震惊，市民渴望社会回复安宁。他不认同香港出现警暴问题，认为过去几个月不断有人抹黑和妖魔化警队，意图削弱警队执法能力。林郑月娥又说，大部分年轻人在回归之后出世，希望大家珍惜一国两制，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欠缺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理解，而去破坏这么重要的原则和方针。否则他们担心日后会出现的情况，可能会是由他们一手造成。四年前在台南地震中倒塌，造成115人死亡的围冠金龙大楼，建筑商等人在台南地方法院被判赔偿7亿新台币，折合大约1亿8000万港元。法院裁定相关的民事案件中，大楼倒塌是非故意的过失，表示大楼因为结构计算、绘制建筑设计图和施工、监造等错误和缺失造成倒塌。建筑商维冠公司负责人林明辉和设计部经理偷工减料和增加楼面面积，只是更改绘图和结构的平面图，严重影响大楼的结构安全。相关技术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结构分析和设计未有尽专业的责任，在结构计算书亦都是明显有错。事发在2016年的2月，今日的判决是5宗民事索偿案中的其中一宗。林明辉等5人因为业务过失致死，判处5年的刑期，已经先后入狱服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6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8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蚊，跌8毫；阿里巴巴219蚊，跌1.8；小米集团12.2，跌6仙；盈富基金29蚊，升5仙；美团点评111.9，跌2.2；中芯国际15.16，升7.6；中国平安95.3，升1毫；友邦保险86.55，跌1毫；建设银行6.67，跌6。九毛九，10.7，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1，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91，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38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52.65美元，卖出15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正常到墟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就系正常到墟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风力楼。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柯达大厦。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创智中学。咁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而家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龙尾喺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九龙货仓。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庭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三點半鐘之後嘅蘇良音樂咧，我哋繼續我哋嘅嘉賓阿 Jill。 Hi， 嗱頭先就唱咗佢嘅新歌啦，廖大宗啦，跟住佢哋都揀咗 Avril Lavigne 一首歌啦，即係有少少 rock 啲嘅感覺啦。喂，跟住翻嚟咧呢一首咧就係你上一 plug 啦，就係好甜嘅，係啦，幸福相擁，係啦。喂，呢首歌嗰陣時點解會想有一個咁嘅 project， 寫一首 sweet 啲嘅作品？ 因為我好想寫一首歌係去多謝一啲人噶，多謝一啲人係真係一路陪住我一路。帮我支持我， yeah， 所以我黄子轩写咗呢首歌之后听咗，我觉得即刻已经有个灵感系，我就系想用呢一首歌去多谢呢啲人去感激佢哋咯，系啊，其实好多人会听呢首歌觉得系一首情歌，但from 我嘅立场就系一个一种大爱咯，系可以有其他嘅爱，唔单止情侣嘅爱。 所以呢度唱紧嘅时候系嗰阵时，譬如录紧音啦，最即刻谂到第一个 come into your mind 嘅 who is that？ 我家姐。 即系陪住你一起经历嘅， 佢系我妈生啊！佢真系有由我 B B 到而家乜都知噶，一路都陪住我。咁 除咗我家 姐之外，我会諗返即係譬如翟秀敏啊 ,Sammy 啊，佢、 yeah. 真係係我最最唔开心嘅时候，佢係喺度即係鼓励我，又打电话俾我，又同我讲话佢諗起我、 yeah. 想睇我点为我祈祷。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Yeah. OK， 所以系喺教会度，即系 church 度认识嘅一班朋友，主要都系。 Yeah， yeah。我好奇咧，譬如头先咧，咪讲紧系即系夹 band 咧，咁啊，其实话一班女人咧好易嗌交噶咁样。咁你同你家姐即系相处嘅时候咧，即系一路大家都系好好融洽，好有冇曾经即系大家啲 opinion 系唔同嘅时间嘅？ 有啊，咁我哋两个嘅性格都唔同， 系咯， 即系佢系好静同埋好 calm， yeah. Yeah. 但系我就比较 social 啲同埋 active 啲咯，系、 yeah. 啊。 Okay. 但系我同我家姐系好 close， 佢系乜嘢都会同我讲，系、 yeah. 啊，佢唔会收埋嘅。如果我喺佢面前，佢会同我讲， 魔镜一样，一见到我就讲真话。 Like a mirror， 你呃唔到我噶。 我哋成日话屋企有一个家 姐有个细妹，或者有一个家 姐有个细佬咧，个家 姐就会变得好易燥，好易怒燥底嘅。 即系咩叫燥底啊？ 即系嬲啊！ 系、 yes. 啊，容易嬲啊， 系 啊。仲有寒底同埋热底啊！迟啲话俾你听，加底咧，仲有扣底。 哇，咁多噶！ 讲笑唔好笑， 真系唔知道、啊。 好想教佢广东话，仲教啲好衰嘅广东话。 你唔好听佢讲呢啲嘢啦，继续讲落去啦咁样。 喂，但我想知道，因为头先都讲，其实我哋每一次见慧兰都系，你都觉得佢系即系好开心、好温暖，同埋即系头先我系平静嗰啲噶嘛。Yeah. 你有冇试过激嬲佢啊？激亲佢啊！ 成日都有，成日都有啊！尤其是如果系我喺屋企唔熄灯啊，唔闩咗个电视佢啊，即系佢觉得我好嘥电咯，佢会嬲，好嬲啊！ 好环保嘅家姐， 好环保啊！ 你家姐， 佢环保小先锋啊！ 佢真系会噶，佢会好嬲噶个样，好恶噶，所以我成日都要记住熄灯，每一次离开间房嘅时候。 我估唔到 Janice 会嬲嘅点系咁， 系 好， 系啲大， 唔系系同家庭电器咁有关系， 唔系我系估到同地球环境咁有关系， 系咯， 系 即系环保署啊嗰啲好啱揾去做 代言，咩地球一小时嗰啲。但你做咩唔记得闩灯啊？唔记得熄电视啊？ 我唔系特登噶，我真系唔记得噶。咁但系因为佢闹我好多次，所以我已经记住啦。我唔想再被家姐闹。 咁调翻转咧，如果咁 ，Janice 有冇令到系好 bug 到你嘅嘢噶？ 系啊，佢唔记得闩灯咯。 嗰个系，哇！我真有机会讲翻佢啦。 系啊，你成日都咁样闹我，你自己又唔记得。 我想知呢两姊妹喺屋企系咩话？ 其实咧，哥哥响度有啲介绍俾你啦。咁坊间有啲灯咧系自动嘅，即系你下去咧，佢有个 sensor 啦。咁样 sensor 咧，佢就着灯噶咯。咁然之后你离开间房冇人咧，佢就熄灯噶啦。咁你咪可以有个好 peaceful 嘅 life 咯。你两个都， 你屋企好需要呢个装置，我真系觉得嗰啲咩智能家居介绍俾你哋。 好提议呢样， 好提议啊！咁所以嗰阵时家姐听到呢首幸福箱嘅时候咧，有冇同你倾下呢首歌佢嘅感觉啊？ 佢会成日都哼咯， 系 即系佢听咗之后会觉得，哇，好好啊呢、這个旋律，好好啊呢、這个 chorus， 即系佢都会俾唔同嘅意见我咯，系、啊。 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幻想住佢哋两姊妹喺屋企就争开灯同埋熄灯嘅时候，就听住呢首好感恩感觉嘅幸福相拥先啦。时间交俾阿 Jo 啦 ，Howie 同埋阿 Lisa。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而不断叫我被弃穿。在我失分寸，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而不倦分担我心酸。 又頭先阿 Jo 同佢講完係佢同 Janice 之間嗰啲拗撬之後咧，我係對呢首歌重新一個定義啊，係啦咁樣。 你就見到一個好温暖嘅屋企，大家都唔記得熄燈 咁樣。咁啊，頭先就幸福相擁啦，係啦。今日咧最後咧，阿 Jo 係揀咗你一首歌嘅，佢揀咗係 Jeff Buckley。 Yes, Hallelujah。系啦，点解咧？ 我好中意唱啲歌系关于我嘅信仰。咁我知道 Jeff 唱呢首歌，佢都系同佢同神嘅关系有啲挣扎嘅。咁所以我拣咗呢首歌，因为我都自己都有呢种嘅，我同神嘅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 struggle 咯。系啊，所以我就。特别中意呢首。 O K 啊，但系嗰阵时我几好奇系边一个系介绍你翻去教会啊，认识呢个嘅宗教嘅咧，其实 郑秀文咯。 哦，就系 Sammy。 Yeah， 系 O K， 所以佢就系 同埋高浩靖， 系 同埋 M C Jin， 越讲越多， 同埋孙燕威。 讲越多， 所以翻 真系佢哋会成日打俾我叫我翻咯。 O、okay, K，、所以嗰阵时就系翻咗去就觉得系一个几 warm 嘅一个 society， 好 warm 啊， yeah. 真系好 warm。同埋佢哋送咗好多书俾我，同埋、 yeah. 即系俾我自己去发掘下呢一个 faith 咯，系关于乜嘢？ O K， 咦，咁你诶嚟紧，譬如自己继续有自己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都想选择一啲题材系同你嘅信仰啊、有关系嘅作品咧？ 我想啊，但系我已经喺教会大敬拜噶啦。 Yeah. 大敬拜嘅意思系 即系 leading worship 哦， 即系你会喺教会里面弹即系唱歌咯。 O K， 但系嗰啲就系gospel music 定系嗰啲 hymn？ It's 算都系 gospel music。 哦、 yeah. ，OK， 但就睇下到嚟紧会唔会有机会同 pop music 又有个 crossover， 唔知啊。 我觉得会几好，系啊， 系啊， 我想啊， 因为呢个系 big part of your life， 系啊， 系咯、啊，咁所以我觉得可以谂下咯，都。 但同埋我都想揾一啲音乐人系会即系有嗰种同样嘅信仰，可以一齐写呢啲歌咯。 OK， 所以啱啱今次譬如就算系 Janice 嘅 project， 你都有份即系 be part of it， 系、 yeah. 咯，所以都有几好嘅 experience 嚟。其实 你知唔知 Hallelujah 系一个咩字噶 ？Hallelujah 系一个咩字？即系咩？你嘅意思？ Like, 来自边个嘅 Hebrew？Yeah， 哦、oh, ，OK， 希伯来文。 Yeah， 希伯来文。咁、okay. Hallel 就等于感谢。 Yeah yeah yeah。 Luya 就系耶和华。 哦、oh. ，So 感谢耶和华。 OK， 咁所以睇下你今日你唱呢首歌嘅时候，究竟阿 Jo 有冇带到一个点样嘅 picture 去 interpret 呢首 ？It's very emotional。 OK， 系咯，喂，咁我哋将个时间交俾佢哋啦。咁但系今日要多谢晒阿 Jo， thank you so much， 同埋 Howie 同埋 Nice 啦。 系啊， 我想问，咁你呢个 project 几时会推出呢？已经有两首歌噶啦， 我仲 in the process 去做多两首歌。 Yeah， 系啊， 咁所以四首歌。到时会用个 EP， 可能会啊，可能系会系 digital EP。 OK， 咁啊，到时期待下你呢个 project， 应该喺今年内都会完成到啦。 希望啦，尽快。 OK， 咁啊，临尾嘅时候，我哋将个时间交俾阿 Jo、Howie 同埋 Nice 有呢首 Hallelujah， 多谢晒你 ，Thank you。 Well, 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Where David played and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听完袁慧思现场的演绎之后呢，我们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爱和力量的作品。跟着这首歌呢都有相同的作用的。简尼周杰伦最新派台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当中讲到相信就是爱的力量，可以帮他度过重重的难关。 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孤城里人归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般的流转划过了边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但我的大哥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 作曲有周杰伦，填词有方文山，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同一时间都是电影《天火》的主题作品。 鸟群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身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孤城里人归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血液般的流转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是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大哥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以至于我听见的心，让我的太阳升起，听听鸟群回来的声音，为我守候的人是你，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双手感动 期间试图调停，被告打向记者的下巴。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昨日先至知道会被加控罪名，但仍然认罪，勇于承认错误，希望法庭考虑罚款或者是非监禁的刑罚。又说被告当时被黑衣人包围和袭击，再被人用粗口辱骂，所以失控。南韩传媒报道，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使李道芬将会同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比根会面，预计会讨论开放南韩旅客以个人形式前往北韩旅游的问题。李道芬飞抵华盛顿之后，向传媒表示，美方曾经强调各方要履行对北韩制裁的讲法，而前往北韩个人游虽然不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制裁的事项，但韩方仍然努力在国际社会制裁北韩的框架下，寻求两韩能够推进合作的方案。他又说，韩美双方就两韩合作构想形成共识十分重要，将会同美方讨论怎样在保持韩美合作的情况下取得彼此都满意的结果，目前不适宜透露具体内容。 南韩总统文在寅前日在新年记者会上提及两韩合作构想的时候说，前往北韩个人游和国际社会制裁北韩并无抵触，因此韩方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6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9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元，升1.2；阿里巴巴219.4，跌1.4；小米集团12.22，跌4仙；盈富基金29元，升5仙；美团点评112.3，跌1.8；中芯国际15.28，升8.8；中国平安95.5，升3毫；友邦保险87.5，升8.5；建设银行6.69，跌4仙，九毛九，10.52，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英镑10.129，瑞士法郎8.066，澳元5.368，加元5.959，新西兰元5.158，欧元8.666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38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88美元，卖出15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早前喺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咁现时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就系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咁至于早前咧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东廊去中环，只系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是繁忙，车龙排到近几元。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龙尾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噶，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惠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龙尾丽业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大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 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翻嚟下昼四点十一分，骚动音乐，应该我哋去星河企划更新佢哋嘅消息啊！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迎接日后对不起，难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亦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布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简尼坤哥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玩具成熟时》啊。之前其实在星河企划当中呢，我们都已经听过这首歌了。 有了智慧多一些主意，面对这世界一堆规则比以前更易，诚实又痛快，唱句再见理想都可以，圆滑了离别了那么至少个字，明日放走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太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星河企划， 今礼拜我哋呢个星河企划嘅导演篇咧，继续我哋呢位嘅电视部嘅导演啊，系啊，系 Manfred， 系 ，Hello， 大家好， 系上个礼拜同我哋讲咗即系阿 Deep 同 Kong Yu 嘅同学啦，即系中间嘅啲花絮啦，系 Edgar， 你呢一 team 又如何咧？我想问一下你嘅观感系 咪真系咩人都讲嘅先？ 系，梗系啦， 又唔系我讲你讲啫嘛， 系我都估到你就系咁讲，后果我负啊嘛。 临尾出翻嗰个以上嘅立场，就唔代表两位主持人嘅立场嘅， 加分个人意见啦。 系啦， 完全明白。Edgar 就我谂大家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印象咧，对于 Edgar 就 系 佢系好 elegant 嘅， 系 佢系好内敛嘅， 系 同埋佢好多时系自己可能有啲要求嘅时候咧，佢可能佢未必好直接话俾你听嘅，咁而喺呢个计划入边咧，亦都睇到呢个特性嘅， 系 因为咧就 大家都可以設身處地咁諗啦，因為一班大學生咁，跟住然後見到一個歌手喺度，一定係好驚。我仲記得佢哋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係真係 dead air 咗好耐，好耐，好耐。大家真係要留意，唔係我做廣告。到時你睇到 Edgar 嗰段咧，我哋特登係寫咗一個真係靜過太空，係完全 Edgar 講完一個 comment 之後，大家靜曬。我喺度 rainbow 咧，喺度多多多多飞成群乌鸦都冇人讲嘢嘅。 系 咁 播啲歌啊嘛，你哋。但我场面冇咁尴尬， 现场啊冇啊嘛。咁所以咧，嗱，你大家可以咧就幻想一下啦，一对好安静嘅学生，加上好 elegant 嘅 Edgar， 咁会点咧？佢哋系咪真系 dead air 到尾咧？咁但系 Edgar 咧，佢系喺第一次同佢哋见面嘅时候，佢都讲咗一番说话咧，令我。即係好印象深刻嘅， 係 佢就係話，無論呢個計劃做乜都好，最緊要係同學們攞到嘅嘢俾我讀，呢個就係我參與呢個目標，參與呢個計劃嘅目標啦。咁啊，希望佢哋可以盡情發揮，佢哋叫做咩都我都會做嘅。Edgar 就係咁樣。 哦，好感動啊！ 係 講緊呢個有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啲， 同埋一樣嘢好啊，即係佢雖然頭先大家講係即係靜咗好耐啦，但係我一句 punch line。你可以係啦，你 OK， 你有 punch line 得噶。咁所以佢哋就係因為今次 Edgar 都有一個幾新嘅挑戰嘅，因為佢哋係有一個叫微電影嘅方法去到呈現嘅嘛。因為 Edgar 其實你見佢可能 MV 入面佢近年都開始有少少係演戲嘅一啲嘅成分啦。但今次真係一個微電影，你真係要講對白啊，諸如此類。對於佢嚟講咧，有個新 challenge。 第一次見 Edgar， 頭先咪講話靜過太空嘅。但系過咗一陣之後咧，佢哋又真係無端端咁樣咧，就講咗條橋，就話係一個超現實嘅當鋪，跟住然後咧 ，Edgar 就係當鋪嘅主人，咁然後就發生咗啲咁樣乜乜乜故仔，咁啊即刻就真係 sell 到 Edgar 肯接受呢個 project 嘅內容喎。 哦，定係定係黑心傳媒啦，我嘅最緊係，因為都差唔多時候要走啦。今日大家都傾咗六個鐘啦，咁 OK， 冇問題嘅，呢個係好好好。 嗱，呢個係黑心傳媒嘅角度啊 ，Edgar 個人係 nice 嘅，應該唔係咁。 同埋都吸引嘅，我覺得，因為有啲神神怪怪嗰啲嘢喺入邊咧，同埋有關當鋪事啦。 哦，你講到神神怪怪，大家開始 expect 有鬼片睇嘅咯。 類似啊，真 係。佢唯一嘅要求就係我好想做。我之前未試過嘅嘢，佢、 哦、 唯一俾出嚟嘅條件就係咁。係。 餐廳玻璃倒影，見你又抱緊，任由我應該死的信任，向我慰問那口吻，叫醒我的心。最怕你对我讲，现在非单身，故作无聊提起试探你发问，有没有再敏感，有没有为谁等，到那天能延续气氛。明明忘记不少，一样记起，明明忘记不起，为何做戏，就算分开没别离，从早到 你仲记唔记得佢哋之前俾 Edgar bang 嗰条桥啊？可以 full speed dating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哇！呢个真系其实系我最想做、最想睇到嘅一条 桥。系，Edgar 上次上嚟话系有鸡 full speed dating 呢条桥。 系嗱，我唔知道各个单位各自讲咗几多啦。咁我就喺我呢个单位度，我以我所知俾啲贡献。 系 嗱，因为咧我哋有啲消息來源咧，就話 Edgar 係好中意食雞煲嘅，咁於是乎佢哋咧就喺度諗，為成日為咗雞煲點樣諗點樣諗，嗰陣時仲喺度諗啊，咁會唔會有其他即係參與嘅歌手係其實有開火鍋店啊，順便咪喺嗰度做啦咁樣，咁啊 which is 就係 Jason 啦，係嘛，咁啊不如諗啦咁樣諗完之後咧，我仲好記得。當日真係 sell 嘅時候咧，就真係嗱呢個就講完就大家就散啦。就當日就雞阿 Edgar 好直接，其實我轉咗食素佬， 素雞煲咯。 即係我就喺個 camera 後面，真係我就真係靜過太空啦嗰刻。 真係好多隻烏鴉飛過。咦原來咁樣嘅咩？哎呀，唔早講。 個片入邊有冇提？ 係冇嘅，佢可以喺度講得出嚟。 獨家獨家， 喺度講出嚟。雞波我知道大家都好想睇，但係啦，因為轉職。 我反而想知咁，如果問 Manfred 啦，即係作為一個導演，你嘅私心，即係嗱，一個就係微電影。假設 Edgar 佢而家都仍然係食緊肉啦，因為係雞波 speed dating， 你私底下想拍邊個多啲啊？ 哦，如果我私底下即系私心嚟讲，一定系微电影。 我都系微电影， 一定系微电影，因为微电影变咗，我会 foresee 到有好多嘢我可以帮助到佢哋。 哦 ，OK， 即系 book speed dating 都得噶，你要帮忙食咯，坐低大家一齐食。 或者我落去扮 speed dating， 可能真系有所收获咧。 唔系，唔系。 系啦， 咁所以而家就系、即系出到嚟啦。到时你睇到嘅咧就系 Edgar 会系参演一个微电影嘅一个方式嘅，即系佢呢个 project 就系、是。咁样同学又如何咧？即系因为你都希望就系如果拍微电影嘅话，你可能俾到意见佢噶嘛。咁中间有冇呢一啲嘅大家沟通就系、是，点样可以令件事再好啲啊？你同学生中间嘅沟通又如何？ 系冇嘅， 冇嘅，即系由佢哋，因为我就系纯粹一个叫做纪录片嘅形式，捕捉你哋而家发生嘅所有事。 哦，因为嗰个微妙之处咧，就系真人 show， 如果真系想拍到嗰个好玩或者捕捉到嘅咧，就系要真系要学识放手啦。虽然佢哋可能会突然间偶尔会失踪或者偶尔会甩咗啲嘢，但系你都要信任佢哋。咁呢个我又调翻转咧，就觉得喺呢个 project 入边真系要学识呢样嘢啦。咁当你有咁样信心嘅时候咧，其实最终佢哋毕竟佢哋系会有啲嘢系会出到嚟嘅。咁而嗰啲嘢系再喺现场再同你即刻大家沟通，点样去 polish 佢？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办法，就唔系一定要让到喂我 plan 好晒你先俾我拍啊，我 full control 你先等我叫我嚟拍啊，喂唔系咁样。咁呢个都系有趣嘅。 OK， 咁嚟紧仲有冇兴趣再继续挑战一下拍多啲真人 show 啊、纪录片啊？ 有，即系等同于例如问翻啲嘉宾嘅时候，佢哋都会话如果下年如果再开或者之后有机会再，佢哋一定会再嚟。咁我觉得喂你咁嚟，咁我哋梗系咁拍噶。 系 拍咩啊 ？OK， 睇下到时系出三部 cam 定四部 cam。 我第一部。好惨，不值。 咁得啦，咁啊直情主观角度影住个高婆得啦。 咩女朋友视角嗰啲？ 系咯，唔使攞咁多嘢， 部 cam 俾佢哋咪得咯。 系啊，你自负下剪。 系啦，咁其实咧都即系讲咗好多集噶啦，咁样咁希望咧大家即系留意啦，1月26号。港视31星期日夜晚9:05，大家多多留意呢一个咧，即系成个暑假，即系由盛夏拍到去寒天咧，冬天我哋都仲讲紧嘅呢个星学企划啦。 系啦，咁啊，到时你又知道阿 Deep 啦，同埋 Edgar 一集咧，就系出自 Manfred 嘅导演同佢条 team 冇错。 好啦，嗯 ，OK， 今日多谢 Manfred，Thank you， 拜拜。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识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家，差点太可怜。你冷眼看着混战，扮做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无牵。 竭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系啦，好快咧就系呢个星学企划出街嘅日子噶啦。然之后拣你有我们的主题曲，就系有呢八位参与星学企划嘅歌手合唱嘅作品，亦都系我哋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嘅主题曲。 合上我眼，想到你总有歌声， 暂且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声， 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影。 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 回首每个热吻间一举一动，连涅槃快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中西区区议会，他说六月反修例事件至今拘捕7019人，检控1092人，当中547人被控暴动罪，38人被定罪，其中12人被判监。判刑最重的人因为藏有汽油弹被判监禁14个月，亦都有两名15岁青年因为破坏轻铁设施被判入更新中心和向港铁赔偿280,000元。邓炳强说，被捕人士中有2847人报称是学生，占总数40%。又特别提到9月开学之后，学生被捕人数显著上升，中学生占18%，大专生占25%。另外在理大事件中共拘捕1382人，学生占大约40%，但只是得80几人是理大学生。他批评有示威者袭击立场相反的人，形容同黑社会灭声手法无异，并导致558名的警员受伤。机电工程处处长薛永恒说，过去的社会事件，全港2000个交通灯组有1400组受到破坏，因应工作需要，交通灯组由80人增至160人进行修复工程，现时已经修复接近96%的交通灯，余下交通灯因为涉及控制器等的问题，需要较长的修复时间。薛永恒又说，现时已经为140几组交通灯控制组安装保护措施，减低交通灯受损的情况。机电处亦都设有地理资讯平台，实时监察交通灯的状况。 去年9月15号炮台山同北角一带有多人同反修例示威者发生冲突。一名地盘工人被指拳打一名南华早报外籍记者，被控一项普通袭击。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被告再被加控一项的普通袭击。他承认两项罪行，裁判官索取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被告继续保释。案情指南华早报记者当时正在采访，在45岁被告打人期间试图调停，被告打向记者的下巴。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昨日先知道会被加控罪名，但仍然认罪，勇于承认错误，希望法庭考虑罚款或者非监禁的刑罚。又说被告当时被黑衣人包围和袭击，再被人用粗口辱骂，所以失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亦都有利于全世界，亦都再次说明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耿爽又说，当务之急是中美双方要共同努力，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严格遵守协议约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努力落实好第一阶段协议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风，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3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7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元，升1.2；阿里巴巴219.4，跌1.4；小米集团12.22，跌4仙；盈富基金29元，升5仙；美团点评112.3，跌1.8；中国平安95.45，升2.5；中芯国际15.28，升8.8；友邦保险87.35，升7毫；建设银行6.69，跌4仙；九毛九10.5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63，澳元0.692，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01美元，卖出155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啦，不过车龙就仍然好长，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龙尾咧仍然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和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都比较长了，现在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挤塞的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海丰园那段稍为多车。另外就是南塘道

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经天过再胆言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 先嚟到下昼嘅四点四十三分。呢首歌咧嚟自野佬，开头咧就系以一个即系交友 app 嘅一个概念出发啦，但系讲嘅嘢系其实深入一啲嘅。其实都系问紧一个问题，就系两个人嘅距离同佢哋之间有几亲密，究竟有冇直接嘅关系嘅咧？做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哋有一个嘅 reference 嘅，就系跟住落嚟呢首作品张学友。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对面， 这么近那么远， 既相处。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纵相对给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没法谈前一天。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也许终于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我想伸手拉近你，竟触不到那边，就欠一点。但这一点点都很远，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却仍然相宿相栖，不声不响，我跟已改变，已无意。静静默默望着陌生的背面，心中所想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前一天，我留着你在身边，心仍然很远， 终于到有天，当你站在前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点点，但这一点点却很伸手拉近点，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很远。 下午4:50，简尼希别的最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圆日》，未够钟噶，我想要5:00之后才是这样，讲一日终结的时候。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在热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多陪你啊，是真的开心，不是在作假。有言笑互动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 田福音2020年最新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猿人，就是讲紧太阳就快落下的那个时候的样子，一日的终结，希望你都摆低你的执着同埋内心的审视。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你还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像旋律那样让它落下，让它落下，让我放下，我没放下， 我哋成日都会话系起点，亦都系终点，系一日嘅终结，亦都系另一日嘅日嘅开始。跟住拣嚟有五月天嘅作品。 还记不记得我和你最初的小心？还记不记得孩子般简单的爱情？我们仿佛天生在一起，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戴上了耳机，沉入曾经的回忆。幸福的回忆是追求幸福的天地，寂寞的问候是加深寂寞的陷阱。当时无限珍藏的回忆，变成无处躲藏的雨季，让最小事情都变成最终叹息。每一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颗想挣脱伤痛的心。如果说可惜，就在下一站更珍惜。也许一个勇敢的决定，能换两个重生的约定。我们到了站。 如果觉得这一站好可惜，请你记得在下一站好好珍惜。今天有五月天作品，那个名称终于结束的起点。 爱情并不是对于所简单是非题，相爱的两人不一定能相守相依，因为相爱所以在一起，因为深爱所以有所依，也在下一站这票是你我勇气。每一段遗憾的曾经，那是名字都叫憧憬，我们的心不能忘怀地，只像是花瓣在风里，那些无法看破的繁星，某天会去看它的风景，自然那风景永远 做终结束的起点，骚动音乐结束的时候，一下午5点之后回来有 Give Me Five。